喂，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啦，今日咧可能唔止有好多节噶吓，咁啊因为咧减咗每节廿分钟到啦，咁啊头先咧讲起兴高采烈讲派钱咧，其实我哋咧一路以来啊，我哋嗰个立场其实都支持香港政府嘅派钱，其实就还富于民嘅，因为咧你其实收咗咁多嗰啲利印啊，即系股票嘅利印印花税啦，加埋呢个叫做楼市嘅呢个印花税咧 ，double stand 啦系嘛， 博彩税 啊，博彩税。博取税，唉，博取税 啫， 博取税， 伤心事 啦，呢啲太伤心啦，呢啲系有乜理由？你三个字都唔中啦，系咪先？我咪奖都俾佢中下，吴嘉玲， 唔紧要，派钱之后再嚟个。 唉，唔到啦，唔到嗰啲啊， 又计啦， 停下，唔系啊，冇嚟咁鸠黑噶，系咪先啊？仲有，全部避开晒啲 number， 唉， 个波色闪嘅原来， 唉，算了，即系服 完到服先， 服捻咗，唉，大家停下，话你听，赢就137，输就731吓。记住要谨记我呢个教训吓，我都错啦，应该买细啲。 而家细咗啊，最后嗰次咪细咗咯， 万七啦， 两嚿每人两嚿啊嘛，细咗三嚿变两嚿啊嘛， 但都买万七啦。 我见到咧咩咪有个。嗰啲廣告嘅唔好賭錢嗰啲咩賭錢落海， 賭錢落海係咯， 排住隊咧拿住個箱咪賭啲錢落海嘅，好似見到好似我自己咯咁。 你有份啦，我哋大家都有份啦，係 算啦， 咁啊算啦，當係六合彩券惠澤社群啦，做下希望啲錢攞去做善事啦嚇，唔係好似嗰個大陸嗰咩冰花少年嗰個男孩係嘛，80万捐款就得5嚿水落去個袋喎，真係咁撚撲街嘅， 正常啊， 抽大水喎嚇，係嘛，係咁 經費用啊要。 唉，咁我哋讲返香港啦。嗱，香港呢而家政府呢就咁撚有钱啦，一年就搵多千几亿啦，係咪，咁连埋嗰啲财政储备啊，外汇基金啊，所有嘢加埋下，其实已经係有30000多亿。咁今年又多1500亿使。咁呢1500亿呢政府会做啲乜嘢呢，大家唔好指望佢会做啲咩长远嘢啦。政府都 从来都冇。 有最长远㗎啦，就係起基建啦。你当佢唔好大白象啦，起码有人得益，起码大体得益啦。咁佢嚟头车起码都有生意做下，係咪先。咁你但係呢你諗下，香港好多嘢系开支系唔够。你对于一个穷人嘅照顾呢，其实有时都唔系好够。系嘛？点解我哋会谂派饭呢，系咪先？就因为你政府真系好多嘢做唔到，系嘛？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睇下我哋自己，即系当然系要自己有能力啦。唔好话自己，屌你自己都未开饭，你真系派饭系嘛？咁啊讲出嚟好多余啫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再讲翻一个医疗，喂，个医疗系统又系好离谱嘅， 已经系爆煲噶啦。 喂，间医院嗰个入住率都100几%嘅， 基本上饭煲床灾现。 因为咧，我之前我今其实即系讲喺近依三个月咧，我去咗两次医院，一次我阿妈跌亲，一次就有个朋友食物中毒咁啊送去医院，咁啊见到咧成条嘅走廊， 急症室系咪啊？ 急症室系啊，急症室嘅走廊咧。 最少 哦，佢嗰次又好快喎、哦，嗰次我等咗3个几钟，头4个钟啫喎。 唔系先，咩日子？ 闲日咯， 同埋偏 星期一二嚟嘅，好似星期一 系咩紧急啊、次紧急啊定咩先？ 因为佢呕咗两袋嘢出嚟啊。 哦， 而家咧白车咧有一个嗰啲胶袋咧。箍住佢个头咁啊打裂嘅，咁咧呕咧就直接喺呕喺个袋嗰度嘅，咁咧呕咗两大袋，咁所以好严重啦，就可能快啊，3个几钟头搞掂。 佢叫做咩紧急啊？ 紧急，好似都叫紧急噶啦。 紧急都要3个钟啊！ 哦，喂，你条你唔系俾人捅两刀，条肠甩出嚟嗰啲 都系啫。 嗱，条肠甩出嚟会快啲噶吓。 哦，因为分开5级嘅。 哦，咁我冇 分5级嘅。 我冇问得咁仔细啊。 分5级嘅，咁咧最当然咧最基本嗰啲咧，你就肯定好大镬噶啦。 9个钟我见到， 哦，好起码啦。 好似甄生啊，又话心脏病发，我又已经探佢，佢话要等人等7个钟，自己搭的士嘅私家去啲医院好翻啦。嗰次。喂，我哋真喺医院接佢，跟住搭的士去。喂，去到发觉医院好翻啦，已经冇事。 咁我翻翻转头，医院取消翻佢。 冇，我哋走咗去，我哋 冇责任嘅。 啊，咁啊，当买 你俾咗150蚊嘅，你记住。 啊，150蚊啊，事少啊，希望睇嘛。当时话老人家系嘛，谂住入医院睇，屌你等7个钟。 但系佢系礼拜几啫？礼拜日系嘛？ 平日嚟嘅都系。 我平日就真系耐啦。 系啊，平日嚟噶。 如果系 下昼唔知一两点话心脏病发定系点样？跟住咧，医生可能觉得又冇乜嘢啊，都未有啲咩特别嘢发生啊。咁叫佢喺嗰张病床度瞓。咁啊，见到喂唔系嘛？9点先得睇啊！ 咁我哋攞不如 瞓著都醒翻，你未到我嘅。 去私家医院啦，不如咁就系咯，就系嗰次咪跟住搭的士发咗医院啦，去到好翻啦。啊， 而家话好似嗰阵时阿六八九其实取消咗好多医院用地嘅， 系 啊，取消咗。咁而家你林郑就想再搞啦，但系你架起医院唔系。最大最 醫護人手唔夠， 係醫護人手唔夠， 即係兩樣都唔夠，因為醫生唔夠，護士都唔夠噶嘛。你而家加大培訓啊嘛。 而家啲醫生咁成日反對啲英聯邦醫生嚟，其實唔啱。 即係佢哋嘅專業啦，因為咧香港嘅醫生咧，全世界收入最高嘅係，就算你睇街政嘅醫生，一年一個月都揾十零萬嘅，即係最少嗰個都揾到十零萬嘅。啊、即系当然计 极度冇生意嗰啲啊，仲计 咁我唔敢讲系咪冇生意，即系叫普普通通啦，唔算系话好好生意嗰啲啦。如果你话咧门口吓、啊、客似云来咁样咧，咁嗰啲可能搵多啲钱啦吓。咁、啊、你谂下啦，全世界都冇嘅，喺你澳洲做过呢啲医生，我谂啊三四皮讲紧嘅啫。喺美国更加可能，美国可能咁上下啦。有啲网友都讲翻话，香港啲医生特别好搵嘅吓，买楼啊买豪宅通常都系医生啊嗰啲，律师反而个未必个个好生意。嗱、啊，医生一定搵到钱。哦律师、会计师未必嘅，有好多好霉嘅会计师我哋识噶。 我识得有个医生咧，佢仲过瘾，佢喺政府度做，咁喺政府度收咗工咧，就再去嗰啲 私家 啲门诊度做。咁嗰度做咧，因为你正做紧政府工嘛，佢唔可以俾人知佢做秘捞噶嘛，咁佢走去嗰度做，但系咧就收现金出粮。 哦，咁样噶， 系啊， 即系 Uber 咯， 可以收现金噶， 系啊，五百蚊个钟， 即系 Uber 咁，Uber 医生啦， 系啊。收现金咁你咪唔使又唔使交税，同埋可以避到咯。 喂，五百蚊一个钟好平喎。 哦，咁 都唔错啊。 因为佢唔报得啊。 哦，黑市嘛， 收得好平噶啦。 咁黑市嘛， 做一晚跟住唔会太，希望唔会太多人嚟，跟住两千银咁就走咯。 四个钟啊，执翻两千，一个月可能执翻 皮 啦，几皮啦。 因为你一头一尾， 咁你咪日日做嘅，你咪日去。 日咯， 你一头一尾咧，有几多啲人又嚟唔到咁样，差唔多。 五皮四皮啦，你当一个礼拜翻几日工啦，你唔可以翻足噶嘛，系嘛，亦都冇咁多公开咧。咁啊，好似嗰啲消防员啦，其实好多消防员咧，系啊， 最紧要唔报得， 好多消防。去做装修，我嗰时有个朋友系做装修嘅，佢请咗几个 收现金， 系啦，请消防员 收现金嘅工就得啦， 散工 系啊， 你唔可以，你唔千祈唔好有任何痕迹留低， 系啦，装修你喺屋企做噶嘛，你唔会基本上好过揸的士添啊，揸的士你有机会接到个、哎、接到消防队长，咁高速口面嗰的士佬系嘛，啱啱个滑头嘅消防队长俾佢车到系嘛， 呢个的士佬都好高大下 系 嘛， 吓话咁黑几位呢个的士佬啊，好似手瓜又牵剪系嘛，除非着多啲衫啦，又要戴口罩啦，咁啊好难搞 嘅，唔得嘅呢啲，唔好乱嚟啊，分分钟真系学你话斋，唔觉意都唔知车到咩人噶嘛呢、這个世界， 系 睇呢嗰张的士。 哦，系喎，嗰度有写嘅喎， 有名噶嘛， 系喎，唔得喎，大家嗱，呢啲唔啱嘅事，大家唔好做啊，唔好铤而走险，就冇一份工啊，咁啊。即系政府咧，其实我哋咧一路都主张佢派钱嗱，因为咧你派钱咧系真真正正还富于民。咁当然啦，你香港几百万人口啦，如果你话每人派一万，派几百亿嘅、哦，因为你同澳门个经济规模唔同，澳门系几十万人嘅啫，有身份证嘅，好似四五十万人啦 吓。但系澳门有一样嘢噶嘛。永久居民同埋非永久居民都有钱派， 系啊，两样都有噶， 派一半 系啦，非永久都派一半嘅，都唔错。喂，澳门政府派成十皮嘢啦，呢几年派派埋埋， 一年唔止派一次， 系啊， 吓一年有两次、三次都派。 我哋呢度有个推咪， 系啦， 系啦，就系受，就系呢个系嘛，冇啊。哦，冇喎、啊， 佢屋企有， 佢屋企有，哦，系，唔系啊，我个同学咧，中学同学咧，佢有澳门身份证噶，全家都有澳门身份证啊，哇，我哋真系几眼红啊，系嘛， 每年又收几千， 其实二十年前，我个朋友想帮我办一张澳门身份证，嗰阵时，唉，即系冇得讲啦，因为咧，你办咗澳门身份证，好捻方便过去翻工。系咪好事都未必系好事？ 你系兼职啊？ 唔系，仲有，诶、哎，我谂即刻有一样好处 喺葡京翻工，但系 冇。唔系，个好处咧就系、是、你唔会学似你上次咁样去到入唔到境啊嘛。 哦，系、哦，可以用澳门身份证、哦。 嗱、啊，佢唔可以唔俾你入境噶噃。 哦，系、哦，啊， 冇諗過呢樣嘢 啊！你冇諗，你冇計劃得咁長遠嘅。 幾蚊估到澳門會派錢啦、啊，係咪先？ 你更加估唔到澳門張黑名單係長過大陸啦。 哦，係啊，佢個圈好好， 可能係全世界最長嘅黑名單。 係啊，應該係，我諗應該全世界最長。嗱，咁我哋咧，即係老實講，關於派錢立場咧，其實我都講啦，因為政府好多嘢咧，你收咗好多嗰啲間接税、直接税，但係咧。最紧要就是香港的楼价其实咁高咧，其实香港税一啲都唔低嘅。啱啱有朋友，即系公司有啲同事去睇楼，去礼拜六咧，去嗰个土瓜湾有个市建局嘅新盘，佢喺地铁站出口两个字，我依家一时间醒唔起啦。系歧视啊， 起点啊，起换 唔知咧，歧视集团同埋呢个叫做市建局夹粉嘅大歧视，你都知道好少起楼噶啦， 可能间嗰阵时 间唔中投一个半个盘嘅啫。咁佢哋去睇咧，实用万六尺，唔系万六蚊一尺，咁啊270几尺嘅嗰啲单位咧，即系冇房嘅，开放式，400几万，咁咧。一成开首期啦，可以攞40几万出嚟，啊咁佢睇完，喂，翻嚟大赞喎、啊，系咁 sell 我嘅同事，啊咁我赚，即系我话呢啲咁嘅楼，讲真啦，万六蚊尺，而家原来叫平，叫笋啊，原来 佢虽然咁实得200几尺，但仲会有好迷你，类似叫露台嘢噶嘛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因为嗰啲露台咧，其实系发展商，系政府益啲发展商， 系、哦、啊， 嗰啲露台系唔计入里面建筑成，即系唔计建筑面积入边嘅， 同埋嗰个落地玻璃都系噶嘛。个露台落地玻璃都系， 哦，嗰、那个唔，嗰、那个冇所谓嘅，嗰、那个冇所谓，嗰、那个系一定有噶啦。问题就系嗰个面积咧，落地玻璃个面，唔系嗰个露台嘅面积系送 的，送俾你， 系送俾发展商，发展商收你钱， 咪窗台都系噶， 系啊，咁样嘅，咁所以咧。即系而家，因为嗰我哋其中一个同事系大陆落嚟嘅啦，即系系内地人嚟嘅，哇！你香港人咧，好即系好痛苦，好即系好艰苦，咁鸠细嘅地方都要400几万。系嘛？ 梗系痛苦， 我都见过，我 好真系好苦香港人。 我个朋友都见到话：，哇，有冇搞错？点解你香港人张床隔篱有个炉头喺度煮嘢食嘅？食到咁嘅，点解？ 咁啊，冇办法噶啦。香港即系个居住嗰个环境咧，其实真系好挤迫下。咁即系其实香港其实都有住屋嘅问题，不过就唔系话100%好多人冇屋住，系问题系住嘅面积细。就唔係話，唉，真係瞓街啊咁樣。問題咧，我哋之前嘅成日都要強調啦。你如果譬如咧起啲屋出嚟，政府打裝嘅，啊，每人咧一世人可以擁有一次，但係你只能夠賣翻俾政府啫，賣翻就唔能夠再享受，係一個福利嚟嘅， 亦唔可以賺錢， 唔會升值。保证唔会升值，你买咁多， 政府买啫嘛， 系啊， 政府买咪唔会升值， 冇错啦，赚钱 系啦，嗰啲楼咧都有人买，而家啲楼太贵啦嘛，而家喐下都1000几百万，咁嗰啲楼会有人买嘅，不过唔会好多，系未必卖得晒，原因就系咧，香港人其实最急需要嘅嘢咧，就唔系住屋，系要买物业升值，因为啲银纸一路贬啊。其实最大嘅问题 要投资， 冇错啦。政府其实你系开错药断错症嘅，一路我都讲咗好多年，呢、這个政府系开错药断错症。佢哋 由老董年代都系， 老董当时就未唔系呢个问题，当时啲楼冇人买嘛。佢系其实梁振英开始断错症，当时梁振英上台咧，其实系雷曼已经发酵咗两年，但系咧全世界都两发宽松，佢当时亦都唔理。当然啦，胡苏贞都有好大责任啦，系咪？所以咁多人憎佢系嘛？咁呢个责任就系咧，佢当时佢都唔识呢样嘢嘅，全世界都量宽，咁唔系净系佢啊！而家香港嗰啲经济学家全部都唔识嘅，原来全部都唔识噶，喺度成日讲哇加息啊、市冧啊，美国又话叫做咩退市啊，又跟住又成，喂你哋完全咧读经济学，你哋当一本通胜嚟睇噶，吓、啊、你哋仲系攞翻200年前嘅通胜嚟睇噶，攞翻啲亚当史密嗰啲嘢嚟睇噶，吓、啊、完全好似冇呢个跟住呢个时代走咁样，喂量化宽松推翻晒所有经济理论咁滞噶啦，你哋一定要重新去睇嘅。而家系银纸银一路摊薄，系嘛？每一日咧都喺度跌紧，佢购买力都喺度跌紧。而家个个都希望将手上银纸就换成嗰啲实物，系令到咧佢嗰个贬值速度减慢。个个都系做紧同一个动作，唔系净系你香港，外国啲楼都升噶，加拿大地方就大啦，加拿大人口少过中国啦。系嘛？ 少好多， 但系加拿大领土大过中国喎， 大少少， 加拿大都升啊，系嘛？ 睇下边啲地方， 同埋咧，你买 不减，你记住加拿大好多地方咧， 都唔好 hold 住嘅，好大镬嘅嗰啲地方都系。 哦，系啊，因为我哋而家接触芒向编辑部多啲咧，先知道加拿大原来冬天咧骨科特别好生意。 因为跌亲啊嘛。 因为嗰啲冰天雪地好容易跌亲，好多人扑街，所以咧睇骨科嘅人系特别多嘅。 咁你有冇听呢个阿黄子华以前做栋笃笑咧？佢话佢以前移民去加拿大嗰啲故仔。 我冇啊，冇啊，你讲 你 听 啊。冇听啊？ 我冇啊，因为冇咁多闲钱。 冇啊，佢讲一样嘢。就系佢咧，就走去投佢屋企，就系投资移民。 系 去边度咧？系沙省嗰度出名冻噶啦， 系 冻到黐线嘅。 系 咁佢去投资，去到呢、這个去到开去到摸唔知开间咩铺头，因为要投要开噶嘛。 系 佢一定蚀钱。 哦， 因为点解咧？ 冇人 攞机关枪扫都扫唔死人嘅。 哦， 系一定蚀紧嘅。 得学铁打，学铁打一定有生意喺嗰度，因为好多人扑街嘛。 唔系，对唔住，嗰度咧。啲人咧， 我都冇人， 佢扑完都拉唔到嚟你间铺啦，都 上门好似系嘛？好可以好似嗰啲叫做咩啊？即系有外卖啊，打电话就上门帮你剥骨， 但系个冻咁啊，孭住个木盒过嚟嗰啲。 但系佢冻到咩程度啊？ 系 佢话 零下几多？零下四五， 加阵生活头零下三十度，近几十 啦。佢话 系啦。 你谂下，佢啲桌嗰啲玻璃咧，系一定要有双层先至得嘅。 哦，如果唔系冻到入嚟喎吓。 系啊，咁一层咧就系顶住入边暖气唔好走出去，跟住顶住出边嗰啲寒气唔好入嚟。 哦， 中间摄啲咩落去咧？就将嗰啲鸡翼啊、猪扒摄落去就得噶啦，唔使雪柜噶。 哦，咁样啊？ 好冻啊，冻到黐线噶。 哇！真系我哋坦白讲，我哋喺香港住咧，好难想象呢啲环境。你话铲雪咧，一日铲几个钟头雪咧，喂，边有得肥嘅、啊？啲人喺加拿大想肥都难啦、啊，系咪先？日日出去劳动系嘛？其实阿大飞你嘅，我哋应该考虑系。 但你小心、啊， 但冻到扑街。 唔系冻，唔系呢个问题啊。另外一样嘢，你仲要上屋顶铲咧，随时屋顶跌落嚟噶。 哇！咁要学铁打嘅啫， 唔系学铁打，因为喺日本以前啫，好似早两年啫嘛，就试过就落雪咧，啲人走上去天台，走上屋顶嗰度铲雪，跣咗落嚟，刮咗嘅可以。 哦，有冇啲科技可以有自动铲雪咧吓？ 或者个屋顶咧整啲发热线，等佢唔好融，即系啲雪。 哇！成本重咯。 因为太冻嘛，顶唔顺啊！系嗱，咁我哋讲翻香港，我哋差得太远啦。 系 我哋其实嗰个立场都系坚，即系觉得咧政府咧系还富于民派钱。嗱，因为讲翻啦，2011年当年派钱咧，好多人即系俾人攻击咧，就话：，嘿，当年出 iPhone， 个个攞啲钱去买 iPhone 啫嘛。 去旅行去买 iPhone 系嘛？ 系啊，去旅行去 买咗都好啊。 咁佢哋使钱喺香港促进经济有咩唔好咧？嗱，20蚊张支持其实都啱噶，因为佢做生意嘛。咁去食饭系咪都系一种消费先？ 松手少少都好啊，叫多个送都好啊。 起码咧，你出嚟消费，仲有你90000多蚊一个月嘅立法会议员，6000蚊你梗系唔自在啦。但系对于好多基层嚟讲，佢可能有3个月可以加送啊，系咪啊？ 几句午餐肉啦。 喂，对于呢啲穷嘅人咧，喂，真系喂，你6000蚊，佢分开3个月使啊，佢每一次嘅使晒啊，佢每个月2000蚊嚟加送啊，佢屋企可能幸福3个月咯，可以。即系对于呢啲穷人嚟讲， 有个好大问题嘅，因为有一部分人咧，佢一啲福利都冇。如果你派咧，就系最公平， 个个都有 份。 系啊， 好多住公屋嗰啲，一阵你系免租2个月，即系我曾经系受惠者。 系啊， 其实对我哋有咩影响啫？有间公屋。 系啊，喂，你本身交2000蚊租，你已经系政府已经资助咗你一世噶啦。 系啊， 你仲要帮佢锦上添花，系咪？ 同埋仲有一样嘢，即系民心讲啊，即系自己请咁多伙计都知道啦，好多都喺度呃嘅啫嘛。 系， 个个都话咁唔报得，老细唔报得，我申请间公屋。哎呀，咁唔报得，我申请间公屋。 系， 呢个好似口头禅嚟噶啦。 系啊，系 啊，所有人都系嘅，一报死噶啦，老细唔得啊，攞咗翻嚟，佢嘅洗费一个地盘工人，而家拉匀都20000几啦，最起码似样啲过三皮。咁啊，老婆打份工，皮靓嘢，四皮靓嘢，交1000多蚊租，几百蚊租都仲有。 系啊， 咁你点咧？ 是啊、 但有啲人真係住劏房，佢啱啱超咗入息，佢想办法报平都唔得。 係啊， 或者啱啱做保安你就死啦。 唔系你打工嗰啲全部都要全部都超晒入息㗎。你係唔做嘢出去打嗰啲打黑工，唔报税先有机会申请到公屋咋嘛。公屋条数一做一份正式就申请唔到㗎啦。 系咪先？ 所以咪嗰啲叫咩 M 无人士咯？例如可能你整电费减免，佢都享受唔到， 乜都冇份， 住劏房就冇， 咪冇咯。 因为劏房咧， 用翻出边个标嘛， 系用翻出边个标，就嗰个业主有份，就唔系你有份， 冇错啦。嗰啲管理费、差饷，佢有着数晒系嘛？所以我哋咧，其实系一路都要求你最公平嘅系一个派钱，因为咧李嘉诚有六千蚊，但系佢唔会去攞，系咪啊？咁但係好多人嗰啲基层有时而家话香港公布咗有40万人住劏房，起码呢40万人有好多人攞到。 即係个思维咋嘛，过咗65岁全部2蚊搭车，咪人人有份囉。 係。 冇公唔公平㗎，不过李嘉诚唔会真係打巴士咋嘛，唔会搭地铁咋嘛。 係。 一样道理。 啱啊， 咁简单。 郑裕彤会以前。但系而家，但系佢已经冇机会啦。 搭地铁 系啊，但系而家佢已经冇机会啦。 而家当然冇啦。 系啦，佢已经 阿成哥都有搭地铁嘅。 啊，而家冇啦，唔敢啦，俾人个仔俾人绑完 啦。以前有嘅， 芒果佬唔知会用啦。 我难啲咯。 佢有司机喎， 难啲咯。 佢有司机喎，唔使嘅啦。咁啊，今日咁啊，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啦。 好， 我哋咧其实未完嘅，我哋仲有话题讲啊，吓，因为 就 Bitcoin 个股市同埋 Bitcoin 咧，一定要再讲。 咁啊，大师嘅预言啊， 冇错啦， 万众期待 呢个咧，香港第一神人吓，点样咧？由22000点叫人沽睇淡，到而家32000都仲有货沽，一股不净，即系你有货沽啦，我就冇货沽啦。坦白讲系嘛，咁问题你由22000点睇淡，你啲货由边度嚟呢？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。